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呢，首先来关注的是，随着美国拜登政府要求美国情报部门在90天内拿出所谓的新冠溯源的报告，美方正在加紧炮制所谓的溯源证据，多国人士发声反对美国将新冠溯源政治化。然后呢，我们要关注的是默克尔的告别之旅，最近他访问了俄罗斯，展开了与普京总统的告别之旅，而二人的谈话议题的焦点呢，其实是俄罗斯与德国之间的北溪二号天然气输送管道。那么眼下管道建设怎么样了？面对美方的制裁，这条管道能够如期完成吗？好，欢迎您走入今天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挑起的新冠病毒溯源的最新进展是怎样的。得先说说眼下的美国疫情，刚刚过去的24小时内，美国的新增确诊病例超过了23万例，目前美国全国的住院病例超过了9万名，平均每日的报告死亡病例超过了800人，几乎是8月初的2倍。目前美国全国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已经超过了3700万例，累计死亡62万多例。从疫情爆发之初，美国应对疫情的消极迟缓、多种意见的争夺和撕裂，导致了国内疫情一直没有获得有效的控制。英国著名学者、前剑桥大学研究员马丁·雅克近日对媒体表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借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抹黑中国，其目的就是转移公众视线，来掩盖本国抗疫不力的事实。 By March and onwards, the situation was very different because China.It was what steadily realizing was doing very well, and the West was mishandling the whole pandemic. And so you had a new strategy, essentially, which has continued to this day, and that is a strategy of distraction and deflection. So that in the West, China's performance is little, really little known about. It is not talked about. On the other hand, a desperate attempt to discredit China.Over the origins of the pandemic. So this has been a huge kind of political propaganda war around COVID to deflect from what are the realities of the situation, which is China's performed magnificently and the West has screwed up big time, especially the United States. 这是著名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对媒体表示说，从3月份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西方国家开始意识到中国的抗疫工作做得非常好，而西方国家在应对疫情的整个过程是失败的，所以他们制定了新的策略，那就是通过攻击中国来转移注意力。他们不仅完全不提中国的抗疫表现，反而企图借病毒溯源问题抹黑中国。他们将疫情变成一场政治宣传战，用于掩盖中国抗疫取得的巨大成功。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今年的5月下旬，美国总统拜登下令美国的情报部门调查新冠病毒起源，并要在90天内提交报告。那么眼下提交日期就快到了，这份报告编得怎么样了呢？据一名熟悉相关调查情况的知情人士告诉中国媒体《环球时报》的记者，美国政府高层认为，目前的情报部门尚未掌握可以抹黑中国的确凿证据，而中方维护中国世卫组织溯源联合研究报告，反对溯源政治化的立场获得不少国家的支持和认可。一些政府、国家、专家、民众还和中方一道呼吁世卫组织调查美国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对此，美国政府必须充分利用美国媒体在国际传播领域的优势地位，加大操纵媒体进行舆论造势。 而为了实现这个企图，美国政府也持续向媒体喂料，编造出了所谓的中国实验室泄露论等虚假证据，鼓动有关的媒体密集发表不实的报道，尤其是要放大世卫组织及国际科学界等各方对华的一些不利的声音。近日，美国政府又鼓动个别媒体重新翻炒中国野生动物市场源头论，作为坐实中国病毒责任的备选方案。这名知情人士同时透露，美国政府还在操纵美国媒体加强对德克里特堡的正面报道，凸显德克里特堡在公共卫生防护、新冠病毒研究等领域的积极作用，撇清它和新冠病毒的关系，反击中方涉溯源的新闻造假和阴谋论，将调查重点转回中国。一位西方科学家曾经评论说，拜登政府90天的新冠溯源调查是一场有协调的政治运动，分明拿不出证据的支撑，也缺乏科学基础，但依然强行炮制新冠溯源调查报告，试图在报告中炮制诱导性的结论，罗列可用于推断实验室泄露的所谓疑点，中方阻挠溯源调查等等所谓的证据，诱导怀疑病毒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相关知情人士的消息还显示，美国正在纠集盟友向世卫组织施加压力，要求其尽快启动对中国的第二阶段溯源，并以各种方式诱压国际科学界向中方施压。与此同时，美国还将中国周边国家作为对华溯源调查的突破重点，以疫苗援助等等筹码对这些国家威胁利诱，换取后者帮助炒作中国病毒源头论，并且借此在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挑拨，遏制中国在亚太日益扩大的影响力，维护美地区主导权。中国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上述披露的信息显示，美国正在动用盟友、媒体、疫苗等手里的工具，最大限度地利用病毒溯源的议题，在全球范围内抹黑中国。美国将病毒溯源政治化操弄，根本目的仍是削弱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最大限度地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之间制造撕裂和矛盾，从而将国际议程主导权牢牢把握在自己的手中。这一溯源调查由美国情报机构负责，就决定了调查本身就是不负责任、不客观，也是不科学的。虽然调查报告尚未出炉，但是可以预料到，这一定是一份将溯源问题高度政治化的报告。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赵立坚就此问题在最新一次记者会上表示， 如果报道属实，这就是美方蓄意搞有罪推定的自供状。美方在意的并不是事实和真相，而是如何消耗和抹黑中方。美方搞政治操弄的险恶用心，不是昭然若揭吗？美方想重演用一小瓶洗衣粉搞栽赃陷害的旧戏码，这蒙骗不了世人，倒是让人越来越怀疑美方处心积虑不择手段的抹黑中方，是不是想转移国际社会对德堡等美方生物实验室的种种疑点劣迹的关注？美方到底在掩盖什么？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Год, связанный с развитием экономики и развитием. Он mit der Wirtschaftsentwicklung und insgesamt mit der Entwicklung. И мы постоянно находимся в телефонном контакте. Подчеркнуть, несмотря на все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роблемах, мы считаем, что экс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е санкции – это неправильный путь, и поэтому мы и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будем поддерживать этот проект, как мы это и делали в прошлом. 这是已经进入自己在任倒计时的德国总理默克尔8月20号到访俄罗斯，被媒体称为是展开了他卸任前的告别之旅。接下来我们就要关注默克尔对俄罗斯的告别之旅，以及这一次到访俄罗斯的一个对德国的实质话题，就是北溪二号天然气管线的建设和输送情况，以及这之后全球天然气价格近期的大幅飙涨。刚才的讲话中，默克尔明确表达了反对美方对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建设的制裁。 此外，他还告诉媒体记者，他再次向普京要求释放俄罗斯的反对派人士纳瓦利内，遭到普京断然拒绝。而阿富汗问题是二人谈话的优先议题。普京表示，俄罗斯不打算帮美国收拾烂摊子，希望与阿富汗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同时鞭挞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将价值观和民主模式强加于他国。而二人谈论最多的就是眼下正在建设当中的北溪二号天然气输气管道。默克尔表示，目前的北溪二管道还有15公里要铺，预计9月初就可以完工，但前提是美国不会再设障碍。9月份选举之后，默克尔就不再是德国总理了，而新的总理是否能够延续务实的风格，顶住西方国家压力，在德国以及欧洲价值观和利益之间取得平衡，与俄罗斯保持接触和对话，这当中默克尔自然希望在辞任之前能够把自己的政治遗产融进未来。刚才的默克尔讲话中，他就强调对北溪二号实行制裁是不公正的。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则公开表示，北溪二号管道是个坏主意 ,bad idea. That he believes the pipeline is a bad idea, bad for Europe, bad for the United States. Ultimately, it's in contradiction to the EU's own energy security goals. 随着能源转型的逐步升级，围绕着天然气资源的争夺战也是愈发激烈。这根在美德之间引发混战的北溪二项目呢，就是旨在铺设一条从俄罗斯经波罗的海海底直接抵达德国的天然气管道，这可以使俄罗斯向德国天然气出口翻倍。但因为在设计上特意绕开了乌克兰境内，因此北溪二号自诞生之日起便成为国际焦点。根据规划，2022年第四季度，德国就要关闭所有的在运核电机组，放弃核电，因此天然气成为德国最重要的代替能源之一。而同样富产天然气的美国，却并不希望俄罗斯与其争抢欧洲市场，也不希望俄罗斯利用能源来对付乌克兰及其他中东欧国家，因此不惜动用制裁法案，阻止北溪二的项目进展。对北溪二天然气输送管道大为不满的，还有被特意绕过的乌克兰，因为北溪二的启用则意味着乌克兰境内的管道从此就被断了财路。对此呢，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实际上也在试图将页岩气输往欧洲，但是其成本一定要比俄罗斯天然气贵很多。尽管受到多方的阻挠，但是北溪二马上就要完工了。2021年就会有50亿立方米的俄罗斯天然气通过北溪二管道输送。而这条天然气管线从建设到现在的即将完工，也注定将成为默克尔对俄关系的重要政治遗产。俄罗斯媒体评论认为，默克尔与普京建立起了一种独特的首脑外交模式。一方面，两位领导人有着共同的东德记忆。另一方面，默克尔上任以来先后20多次访问俄罗斯，也多次成为了重大事件发生之后普京在西方的关键对话人。最近围绕着天然气的话题不少，曾经是价格低廉的天然气呢，近期却一跃成为了大宗商品的涨价王。在8月18号这一天，美国天然气的价格涨到了每百万英热单位 4.2 美元，这是去年的两倍。而亚洲过去一年中天然气整体价格涨了6倍，欧洲在近14个月内涨了10倍。在很多国家，从消费者到企业都能感到天然气价格上涨的压力。在美国，天然气不断上涨的价格也不断助推着人们对于通货膨胀的担忧，可以说它已经成为了拜登政府的经济和政治的阻力。现在的天然气行业是卖方市场，俄罗斯、卡塔尔等主要的全球天然气出口国成为了香饽饽，而这当中最不好受的当属欧洲的买家了。由于不愿向乌克兰支付高昂的过境天然气的输送费用，从今年7月份开始，俄罗斯对欧洲出口的天然气总量较6月份减少了10亿立方米。而在人们的印象里，天然气的需求旺季应该是冬天，但为何今年夏天会出现淡季不淡的情况呢？大涨的背后原因又是什么呢？下面的报道中，受访者表示，根本原因还是国内的供应不足，而不得不从其他地方来购买。而欧洲天然气库存已经降至了十年来的最低水平，这些都会导致价格的上涨。好，我们来听下面的报道。 We're ordered online, and then we had three.That were available to customers. That's all we could get. 世界气象组织表示， 2015年至今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六年。 入夏以来，美国西雅图炎热的天气正在导致制冷设备四处脱销，同时脱销的还有天然气。由于美国当地天然气储量丰富且价格低廉，欧美地区有使用天然气作为供电燃料的传统，但随着北半球热浪来袭，制冷负荷显著增加，天然气需求激增，价格随之上涨。此外，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天然气供应缺口越来越大。据外媒报道，目前欧洲天然气库存比五年平均水平低25%。 European inventories of natural gas had fallen to their lowest levels in more than a decade, so that was something that perhaps would help keep the price supported. 各国开始掀起的抢气潮，已导致荷兰基准天然气期货价格今年飙升了50%以上，目前交易水平接近13年来最高水平。英国天然气价格更是处于16年来最高水平。 然而，市场最重要的天然气出口国俄罗斯偏偏在关键时刻减少了供应。 近半个月以来，德国马尔诺压缩机站作为接受俄罗斯天然气输向欧洲的重要枢纽，其所接收到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流量相较以往减少了近50%，更加导致欧洲气荒蔓延。 实际上还是由于需求本身增长，需求增长了很多以后，供应跟不上了，当然就会显现出供需的这个矛盾。 近年来，全球主要经济体都相继宣布加快绿色能源转型，天然气作为与煤炭、石油相比更为清洁的能源，成为转型过渡的首选资源。国际能源署发布的最新能源报告显示，未来几年的天然气需求量或将呈现持续增长态势，至2024年，全球天然气需求量可能增至43000亿立方米。能源转型已成为天然气需求增加的又一推手。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之前我们节目里曾经关注了韩国三星副社长李在镕被假释的消息，引发了全球媒体的关注，而他的假释呢，也和当下全球芯片产业的激烈竞争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过接下来在来自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分析报道中，我们竟发现他也和一家中国企业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是中国的小米公司。今年的8月10号，小米集团董事长兼 CEO 雷军宣布，2021年的第二季度，小米的全球手机销量已经超越了苹果，首次位居全球第二，以较小差距仅次于韩国三星。同时，小米的销量在欧洲首次登顶，超过了三星和苹果。而在今年6月份的单月销量中，小米已经跃升至全球第一。全球芯片产业的激烈竞争格局，小米等中国科技公司的快速崛起，都是韩国李在镕这次假释的背景条件之一。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来自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他们采访的是韩国经济学家郑哲进先生，来听他的分析。 韩国半导体产业并不只停留在存储芯片上，还在逐渐发展系统芯片。由于半导体市场正急剧变化，韩国制定了两种芯片同步发展的中长期计划。虽说韩国的经济规模扩大了不少，企业管理也逐步成熟，但是在大规模投资、中长期规划方面，企业持有人的决定仍相当重要。由于李在镕入狱，三星电子实际上迟迟未能制定长期计划，而半导体市场正处于千钧一发的关头，因此可以说，法务部是出于对国家经济状况和全球经济环境的考虑，做出了假释决定。 李在镕服刑期间，三星电子身处的世界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变，全球半导体争夺战日渐激烈，各国政府和企业竞相重组供应链，使三星的领先地位面临威胁。智能手机市场也危机四起，三星在收益性方面已落后苹果，在销售方面又出现了被中国小米赶超的迹象。 虽然第二季度三星守住了智能手机全球销量第一的位置，但六月单月的销量冠军被小米占据。法务部的假释决定显然考虑到了这一紧急状况，不过李在镕很难立刻回归管理第一线。 화면같은경우에는일단완전히형을끝내는거지만가석방은유지가되고있는것 假释不同于赦免，刑期仍然得到维持，只是无需被监禁，因此获假释人员不仅就业受限，出国也很困难，每次都需要向法务部说明事由。对于企业来说，速度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这有可能构成制约。另外，李在镕还有其他两起案件正在审判，分别是与三星生物制药有关的经营权非法继承和非法注射丙泊酚。可以说，三星仍然面临着与李在镕有关的司法风险。 부회장관련해서는사법리스크라는표현들을언론에서쓰고있는데이것들은뭐여전히계속되고있는그런모습인것이죠。 李在镕虽然获假释，但后续争议十分激烈。经济团体对这一决定表示欢迎，不过市民团体则持负面看法。批评意见认为，假释决定破坏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性价值。文在寅政府在要求审判亲信干政事件的名义推动下成立，却对该事件的主要参与人给予假释特惠，相当于自我否定。不仅如此，根据法务部的统计，去年所有获假释人员中，尚有其他案件正在审理和未服满刑期 70% 的情况均占比不足 1%， 而李在镕同时属于这两种情况。还有意见质疑，法务部今年5月将假释审查标准从此前的服满刑期 80% 下调至 60%， 是为了给李在镕的假释铺路。在这种情况下，外界十分关注李在镕的回归会为三星电子带来怎样的变化。大部分分析认为，李在镕回归后，三星此前推迟的大规模投资和并购等事项将提速。由于投资速度已落后于全球竞争对手，三星为确保未来发展动力，将提前进行大胆投资。 저는굉장히급하게아마투자를할것이다이렇게볼수있겠습니다그래서이재용부회장이뭐어떤식으로 我认为三星会非常迅速地展开投资，投资金额也会相当庞大。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进展十分之快，稍一犹豫就会落后。三星此前加入了由各领域主要企业组成的元宇宙联盟，也很关注央行、数字货币、人工智能。这些领域都有不少投资对象，100万亿韩元的投资也是充分有可能实现的。 就在李在镕获假释的上周，三星电子举行了一次大型发布会。11日，三星推出两款可折叠手机，试图扭转智能手机业务受美国苹果和中国小米夹击的局面。三星电子将今年视作折叠手机大众化元年，放弃在下半年推出主力款手机 Galaxy Note， 打破了自2011年9月首款 Galaxy Note 问世以来延续了10年的下半年发布 Note 新产品的攻势。三星电子的背水一战能否成功，智能手机业务能否重新与半导体一起拉动公司业绩，李在镕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备受瞩目。 반도체는삼성전자의비중이워낙큽니다이번에이재용부회장의가석방도그만큼큰 三星电子在半导体产业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李在镕获假释很大一部分原因也在于此，今后需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和角色。我认为三星已经准备好了非常缜密的投资计划。此外，三星还需要展开新业务，自动驾驶汽车、医疗保健也是相当重要的领域。除了维持半导体业务，三星还应为韩国经济开辟新增长领域起到领头作用。 三星电子尤其是其半导体业务可以用超级差距的词来概括。超级差距指凭借卓越的技术实力拉大与竞争对手的差距。然而在竞争对手国家和企业的追击下，这种优势已十分微弱，超级差距的意义正逐渐褪色。虽然围绕假释决定舆论分裂为两派，但是国民对李在镕和三星电子的期待却是一致的，即通过三星特有的超级差距技术为韩国经济确保未来增长动力，